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伟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的节目中，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韩国颁布了更加严格的限塑令，从2018年10月开始，韩国的一些大型商超将首批不再使用不可以降解的塑料袋。然后我们还要将视线转向英国。英国一个科研团队研发出了一种 3D 打印材料，可以帮助人类未来在火星上建立自己的家。那么这个材料是由什么来做成的呢？在节目里我们还要来关注新加坡的政府机构改革，有一个机构将从此消失，和民众说再见了，这是哪一家政府机构呢？好，欢迎走入本期的环球30分。今天我们首先将视线转向韩国。塑料袋的清理一直是很多国家重点研究的项目，虽说中国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呢，调控塑料袋的使用，但效果似乎看起来并不是那么的明显。今年8月，韩国公布了最新版的禁塑令，将很快全面禁止超市使用一次性的塑料袋。韩国还公布了垃圾回收利用管理综合对策，计划在2030年前将塑料垃圾减少一半。从今年10月份开始，预计大型商场超市将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好，我们来听报道。 据悉，目前欧盟国家平均每人每年塑料袋使用量为198个，韩国国民塑料袋使用量则高达414个。韩国政府全面禁止使用一次性塑料袋，旨在改善这种情况。韩国环境部决定在进行立法预告后，经过一段时间的过渡期，在今年年底以前正式施行上述法律。环境部还决定提高塑料袋再利用率，截至2022年，将目前仅为66%的再利用率提高至90%。除此之外，韩国环境部从8月开始，根据韩国有关资源的节约和可回收促进的法律第41条及实施细则的规定，地方政府会对咖啡店进行现场展开检查，若发现咖啡店内违反规定使用一次性杯子，将处以50000到20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300到12000元的行政罚款。 刚才的报道是关于今年8月韩国公布了最新版的禁塑令，韩国的大型商超呢，可能会从今年10月份开始不再使用一次性塑料袋。在2018年1月，中国停止进口了洋垃圾之后呢，韩国首都圈两市一道的大部分的垃圾清运分类公司一度是以无利可图为理由，宣布不再回收 PET 塑料瓶、白色聚苯乙烯餐盒。加上韩国的环境部以及地方政府呢，曾经闹出过一个关于垃圾收费的乌龙事件，他们误导了民众，把塑料袋也装进了垃圾计量收费专袋来进行投放，导致一些民众呢为此多付出了垃圾处理费，引发了垃圾堆积以及社区物业和居民的矛盾。后来为了避免垃圾泛滥成灾，韩国环境部呢是又向韩国的这些垃圾回收处理企业充分说明了补贴政策，又促成了他们跟各社区继续签订垃圾清运协议。此后韩国的首尔、仁川、京畿道的48家垃圾回收企业才开始恢复回收废弃的塑料垃圾。也正是因为这一次的垃圾危机呢，使得韩国政府痛下决心推出更加严格的限塑令，进一步减少全国范围内的塑料垃圾投放量。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30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环球30分。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英国。英国科学家霍金生前就曾经预言呢，火星是人类的下一个家园，人类要赶快逃离地球。不管这样的预言是危言耸听还是有科学依据，现在呢，在 曾经预言呢，火星是人类的下一个家园，人类要赶快逃离地球。不管这样的预言是危言耸听还是有科学依据，现在呢，在英国有一家建筑事务所真的开始研发用 3D 打印方式来打印人类在火星上的居所。毕竟我们到了火星得有地方住啊。而支撑他们孜孜不倦地研发人类火星之家的动因呢，是最近在火星上发现了液态，为火星能够提供生命生存提供了依据。来听报道。 由于距离遥远，因此要想将重型建筑材料送上火星并不可能。这家建筑事务所的解决办法则是就地取材。按照他们的设想，火星栖息地将以一个充气结构作为框架，再利用一系列配备了激光烧结技术的小型机器人，使用火星土壤在充气框架外铺设一层可以对抗火星恶劣环境的外壳。在上个月的一个活动上，这家建筑事务所展示了他们使用玄武岩 3D 打印出的一个圆顶模型。2012年，美国火星探测器好奇号通过对火星土质的初步检测，就已经发现火星土壤的矿物质和夏威夷火山地区风化玄武岩的质地类似。 The dome that you see behind me here on the sun pit, it was basically 3D printed with basalt. 30% basalt, 30% polymers. 此前，这家建筑事务所还带着这项设计参加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 NASA 举办的 3D 打印火星栖息地设计竞赛。比赛要求就是使用 3D 打印技术为四名宇航员设计一个火星栖息地。近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选出了最终五支入围决赛的团队，他们将按照各自设计作品的得分一起分享$100,000的奖金，并被要求在2019年初按照真实比例将他们设计的火星栖息地打造出来。遗憾的是，英国这家建筑事务所的设计并没有入围决赛，但他们表示会继续对设计加以完善。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新加坡。眼下新加坡正在进行着政府机构的一个合并调整。新加坡政府希望能够借这次的机构合并和调整呢，为民众改善民生提供一个最简洁和有效率的通道，也使得国家管理更有效率。那么在一系列的机构调整中，有一个部门就要挥手跟民众说再见了。它是哪一个部门？它的调整和消失对于简便民生、方便管理、提高效率有什么样的帮助呢？好，我们就来听合作伙伴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邱胜阳先生来给大家做介绍。此次为什么要把它调整走呢？ 大家好，我是新加坡新传媒集团的节目主持邱胜阳。新加坡政府呢，最近呢就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以方便民众在改善生活素质方面呢，有了非常大的这个方便的希望。这样一来呢，有一个政府部门呢，就因此而要解散了。即将在明年4月解散的这个新加坡的政府部门呢，就是农粮与兽医局。哎，大家就说了，新加坡是个现代化的城市，怎么会有农业跟粮食局呢？哎，这个农粮就是农业跟粮食，和兽医局就是说一些动物的一些事项呢，都归这个农粮与兽医局管辖的。而接下来这个部门的一些负责范围将会跟其他两个的政府部门合并的。举个例子，新加坡有很多私人住宅，就是在这些郊区的这个高级住宅区啊，接近树林这方面呢，经常是受到了齐天大圣的后代，就是一些野猴，还有呢猪八戒的子孙，包括这些野猪的问题啊，他们经常在这个树林地区出没。哎，如果说他们是在树林里面繁殖过多，破坏树木等等这些问题呢，那是属于谁管的呢？那是属于新加坡公园局所管辖的。但是如果这些 猴子猴孙猪大哥猪大姐跑到了民宅去偷食物，伤害到其他的这个住宅的这个财务问题的话呢，这是由农粮局的兽医署所管理的啊，这两个部门是不一样的。所以因此呢，在明年四月份呢，有关这些动物的问题，新加坡在经常出现的动物问题有这个野鸽子、这个乌鸦、一些这个野鸟飞到小贩中心去抢食物的问题啊，还有这个野猪、野猴闯入的这个马路，闯到这个小贩中心，造成一些不方便的这个事故，以后都是属于新加坡公园局所管理。所以以后公园局那就不是只是管植物而已了，那连动物跟野生动物跟鸟都要管。农粮与兽医局嘛，兽医有关动物的归公园局管了，那么农粮呢，农业就是一些农作物跟粮食食品的卫生问题呢，将会成立一个新的部门，叫做新加坡食品局去管理了。那么在这个菜市场的一些卫生问题呢，是归新加坡环境与水源部所管理的。而有关食品安全的过期的罐头啊，从外国进口的一些肉类的卫生条件问题呢，这是由农粮与兽医局的食品安全组去管理的。所以你看是有点乱了是吧。那以后呢，凡是有关食品的卫生问题，进口食品的这个检验问题呢，都归新成立的新加坡食品局所管理的。一个部门虽然是解散了，但是他所服务的这个范围呢，就会跟另外一个更有实际关系的部门去统一融合资源，使到人民的生活呢会更加的这个简单。新加坡作为一个小国，在行政的效率方面在国际上是富有盛名的，那是必须不断的去改革，去更新，进一步的简化工作程序的这个步骤，以便把新加坡打造成一个名副其实的花园城市，使到新加坡的居民以及来新加坡旅游的游客们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环境，这就是改革的目的了。好了，我是新加坡新传媒的节目主持邱胜阳，这次就为您报道了这个有关新加坡农粮局明年将会被解散，并且和其他部门合并的最新消息了。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刚才的节目里说起了新加坡政府裁撤了农粮局，来进一步优化民众的办事程序，来简化政府的管理，提高办公效率。那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您会发现如今呢，要想提高办公效率，许多公司都不约而同地采取了开放式的办公空间。相比起过去传统的几人一小间这样一种格子间式的办公模式，开放式的办公空间呢，被认为是更能够促进团队的集体协作，提高工作效率。好了，我们就走进加拿大的几间办公室，了解相关的情况。来听加拿大广播公司记者吴威对此的介绍。 这几年加拿大各地新盖的办公楼几乎都采用开放式设计，传统的格子间和遮挡视线的隔断消失了，办公室像一个大仓库一样一览无余。老板们认为在这样的环境里工作有利于互相交流和提高效率，但是一位人力资源管理专家在实地调查以后发现，除了嘈杂、缺少个人空间和不容易集中精力等人们惯常抱怨的缺点之外，开放式办公室也让女性员工遇到了新的挑战。剑桥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商学院的艾丽森·赫斯特教授等人用了3年的时间实地考察，从格子间搬进大仓库给一个英国政府部门的1100多名员工带来的变化。在这3年里，赫斯特自己也在那里备课、见人、写文章，为的是亲身感受新的工作环境对员工的影响。 Changing work practices and makingorganizations less bureaucratic, more based on face-to-face conversation. 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把办公室改成开放式环境的主要目的是要让机构或者公司更有效率，增加员工面对面的交流，从而缩短做决定的时间，产生更多创意， 对外界也更加透明。但是任何一种管理上的介入往往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One thing that I did not assume that there would be any gender differences, partly because as a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 赫斯特说，令他本人也没有想到的是开放式办公室凸显出的两性差异，因为他去的是一个政府部门，这样的机构原本在性别平等上做的是最好的。 The visibility of the building was a major difference between it and the sort of office accommodation that people had moved from. 新办公室和这些员工过去的工作地点的一个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可见度，也就是说，每个人在任何时间都可以看到所有人，同时自己也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男性员工和女性员工对这种处境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They were more aware of the possibility of being observed at any time. 女性员工对此更为敏感，她们开始更加注意衣着打扮。过去穿牛仔裤来上班的人，现在都自动改过自新了。渐渐的，赫斯特发现自己也变了。原本不爱化妆的她开始化妆了，以前的 T 恤衫换成了熨过的衬衫。他们不仅觉得必须要把自己打扮得更加漂亮，而且穿着也要更加得体。赫斯特称之为制服倾向，也就是说，秘书穿得要像秘书，处长穿得要像处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男性似乎没有受到这种无形的压力。赫斯特问到的所有男性员工都说，他们没有改变过去的衣着习惯。但是这并不代表他们对新办公室的可见度没有感觉。有一次，几个女性求职者来面试，一些男性员工暗地里对他们评头论足，给他们打分。许多女性员工的另一个困扰是在办公室里8小时无死角曝光。他们在不想被人看的时候，除了卫生间以外，没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地方。赫斯特说，如果你来上班的时候感觉自己神采奕奕，这样的工作环境当然可以让你向更多的人释放你的正能量，但问题是，如果你刚刚经历家庭变故，或者得到老板差评，你仍然要暴露在所有人的目光下。纽约 HDR 建筑设计公司的设计与品牌策划负责人冯莱厄对此评论说，缺少私人空间是开放式环境设计最常见的一个错误。他举例说，一个好的设计通向卫生间的过道应该是比较隐蔽的，但是他同时也指出，男女不平等、性别歧视等问题不是开放式环境造成的，只是在把所有的墙和隔断去掉以后，原来就存在的问题被暴露出来了。如果在一个公司里，女性员工觉得对自己的评估不是基于工作能力和贡献，改变这种文化的是公司的管理层，空间设计起不了太大的作用。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30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我们将视线转向联合国。联合国环境署2016年在塞尔维亚启动了一个土壤污染防治项目。这个项目在塞尔维亚境内呢，绘制了一个土壤污染的分布图，针对政府官员展开各种培训，教他们如何从受污染地区来收集数据，通过这些数据来推算土壤污染对人们身体健康和农业种植的影响。一个健康的土壤呢，是能够调节水流量、过滤污染物、循环养分、维持植物和动物的多样性以及生产力。但是现代社会当中，重大的工业事故或者是疏于管理都可能会造成土壤污染，尤其是在采掘业。在受污染的土地上种植作物，庄稼也会被污染，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危害。那么当今世界土壤污染的情况怎么样？人类社会如何来应对呢？我们来听联合国电台记者黄丽玲对此的报道。 联合国粮农组织向来重视土壤问题，并引发了国际社会对土壤退化和流失等问题的重视。但今年5月初，粮农组织在罗马总部召开了全球首次土壤污染问题研讨会。粮农组织土地和水资源司司长爱德华多·曼瑟尔指出， 地球表面形成一厘米厚的土壤需要大约300年或更长时间，因此土壤对人类而言是一种极其宝贵的资源。 Soil is the base of most of our food production. 土壤是我们大部分食物生产的基础。据估计，高达95%的食物来自土地，来自土壤。但长久以来，我们一直视土壤为理所当然，好像土壤就应该为我们生产粮食，提供营养。 Healthy soils produce healthy foods. 工业化、战争、采矿和农业集约化在全球范围内都造成了土壤污染。而城市的发展导致土壤成了日益增多的城市废物的填埋场。具体而言，采矿、熔炼和制造在内的工业活动、生活垃圾、禽畜废物和城市废物、农用杀虫剂、除草剂、化肥、释放到环境中或在环境中分解的石油衍生物、车辆尾气等，都是土壤的污染源。有一些新型污染物造成的危害也越来越令人担忧。例如药物、内分泌干扰素、荷尔蒙制剂和生物污染物、废旧电子产品产生的电子垃圾，以及现在人们几乎无时无刻都在使用的塑料。 Soil pollution is a hidden enemy. 土壤污染是一个隐藏的敌人。你会看到土壤侵蚀，你会看到土壤中的盐分很明显，但土壤中的污染是隐藏的，往往只有当为时已晚时才能被识别出来。 So we have to, above all, 土壤污染一方面损害植物代谢，从而减少作物产量，另一方面导致作物无法安全食用，因此对粮食安全构成了威胁。污染物还直接危害生活在土壤中的微生物，而这些微生物可以保持土壤的肥沃度。同时，如果受到危险元素如砷、铅、镉以及多氯联苯和多环芳烃等有机化学成分以及抗生素或内分泌干扰素等药物的污染，土壤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 Imagine more or less like a sponge. 想象一下，土壤或多或少像一块海绵，当你向上面投入东西的时候，它的吸引力是有一定限度的，它的饱和度也是有限的。当然，这块海绵也会有它的反应。如果说土壤是海绵，那么它下面是什么？是水。所以，如果我们污染了我们的土壤，我们总是会污染地下水，而地球上90%的淡水都是地下水。所以土壤与植物、动物营养与我们所吃的食物和饮用的水的质量有直接的关系。 粮农组织在这次研讨会上发布的一份报告就土壤污染问题提供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数据。7勺的铅就会污染1公顷的土地和20万立方米的水。而2012年全球城市固体废物年产量约为13亿吨。在垃圾填埋场中有60%到80%的垃圾可以循环利用，但现在并没有实现。2015年欧洲化学工业排放的化学污染物为 3.19 亿吨，其中 1.17 亿吨被认为对环境构成了危险。全球粪肥产量在1961年到2016年之间增长了 66%， 从7300万吨增长至 1.24 亿吨。粪肥中可能含有大量重金属、病原体和抗生素。同时，全球约有 1.1 亿个地雷或其他未爆炸武器散落在64个国家。这些战争遗留物随着其逐渐被侵蚀会释放出重金属。此外，北半球几乎所有的土壤中所含的放射性核素浓度都高于基准水平。原因是核武器大气层测试和像切尔诺贝利事件这样的放射性事故产生了放射性尘埃。 我认为我们已经到了必须对土壤给予更多关注的地步，因为只有健康的土壤才会产生健康的食物。还要记清楚，我们也达到了农业扩张的极限，因为我们必须在同样多的土地上生产出高质量的食物。 与问题的严重性相悖的是，世界从未对土壤污染状况进行过系统性的评估，而且迄今所开展的研究大部分集中在发达国家。在有数据的国家中，据估计澳大利亚现在约有8万个地点存在着土壤污染。中国将 16% 的土壤以及 19% 的农业土壤列为受污染土壤。这些土壤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重金属污染，包括铬、镍、砷污染。尽管如此，这些耕地还是用来生产粮食供人类消费。 此外，欧洲经济区和西巴尔干地区约有300万个潜在的污染地点。美国有1300个地点被列入该国的超级基金国家重点污染热点清单。 What we are doing now in FAO, 我们必须首先推动对土壤的污染进行评估，然后尝试解决造成的问题的原因。因为对土壤侵蚀和其他威胁而言，有时它们是自然情况下本来就会发生的，比如风蚀就是自然发生的。但在土壤污染的问题上，大部分情况都是人为造成的。这意味着我们人类一直在向土壤中投入污染物质。我们希望通过这次研讨会能够产生一本书，告诉我们如何去解决土壤污染问题。这是一个全球问题，是各国必须一直解决下去的问题，以确保对遭受了污染的土壤进行补救，并避免进一步的污染。 好，以上就是今天的环球三十分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关注，我们下次节目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 Coming up next Fairworks Beijing。 左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